锵锵三人行，你们好，这是徐子东、潘杰和窦文涛啊。潘杰今天怎么又弄上江姐姐装束了？ 我每次听到他说先说别人再说他自己，我总觉得很不像他自己，因为照他自己的性格，他一定是我是窦文涛，然后再是他们是虾兵蟹将。 对对对，人的这个习惯呢、啊、这个是很难改的。比如说你要是习惯在各种场合突出自己的话，突然有一天你决定把自己放在最后的时候哈、往往这个说顺了口你就改不过来。嗯，这就说明这个自私自利啊，它是一辈子也改不掉的。 人性本来就是很恶的， 所以我们要展开一场这个狠斗私自一闪念的这个伟大斗争嘛。对呀、啊，这个以德治国呀，你知道这个很多东南亚的观众，我现在发现，哎，中国大陆观众倒没什么反应，我收到很多这个东南亚观众的来信呢、 啊，哦，他们怎么说？ 这个盛赞这个江泽民主席啊。就是说咱有点不太理解，就是他们就说这个江主席提出这个以德治国，我发现东南亚的华人呢、啊、他好像保留着比较多的中国这个老祖宗一辈教下来的这种做人呐、啊、处事的方式，比如说从个人做起，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点头敬礼打招呼开始，哎，他们特别重视这个。 其实我有一个朋友来香港三四年，他就说他觉得香港最好的一个地方，他就觉得一句话，民心淳朴。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我都想笑，我就觉得说香港人是最这个自私自利，然后那个一天到晚就是挣钱，是不是好像那个目的性非常强。你怎么说民心淳朴？他说，哎，你说你去中公共场合看，很多比如说那个地铁塞车啊，地铁车坏了，然后所有的人都拥上地面之后就是去等那个巴士。他说就是在那个下雨下的台风啊，下那个刮台风的时候，大家还是一个一个排队，不会争先恐后的去，哎呀，一看到那个车来了就拥上去，然后你这个胳膊肘啊，就使劲的把别人弄下去，自己爬上去。他说这种情况真是很少见。 你还别说，我说句话，可能这个大陆观众不爱听，但是呢，我们凤凰卫视就有很多这个大陆来的人嘛，我深深记得我们的一位高层，那么就是说我们台要在这个内地啊跟人家合作做点什么事，那么发生了一些事端，然后他深有感触地说这文涛啊，咱们在香港这么些年呢、啊、这个头脑都变得简单了，变善良了，就没想到过去这个北京的情况，北京的人都那么复杂。哎，他说香港民风这个淳厚啊，我感觉也是这样。就是当然你的一定有个别的，哪儿都有个三六九等，对吧？但是就是这个整体的印象来讲，就比如说最真实的我身边的这个同事，我觉得简单，因为他特别制度化，因为他特别专业化，因为简单人呢，比如说一个法治社会下，他没那么多心思去琢磨人。你像过去在咱们内地啊，好多事情不是特别明确的法律规定的，所以呢就跟这个人斗人呢、啊、玩心眼啊，留下了特别大的空间。 我觉得有两种制度，一种制度呢，它制度呢是非常的这个严谨啊。然后呢，就说在这种制度下的人呢，其实你说人不想吗？我觉得香港人也是挺想的。如果说他可以找到一些什么，缝儿啊，又可以钻营呐、啊，或者是找到很多漏洞，他也可能就说会有这种行为。可是呢，你比如说制度安排好了之后呢，就说我觉得就是说，其实制度跟就说制度规范好了之后的人，反而说心里比较定，因为我守秩序，你也守秩序，这秩序之下呢是不允许呢个人呢就是有太多的那种花心眼的事情。可是有的时候呢，那个制度呢它是好像看起来很严谨，其实里面漏洞很多，然后这个时候是最糟糕的，因为你就发现如果你不钻营的话，别人就钻营了。 你知道为什么香港啊海外定那么多规矩？它的前提就是假定要是没这些规矩，人就是为了自私要争夺自己的利益，就会抢别人的东西， 就是动物。 先已经假定了大家都是自私的，所以呢要竞争的，要互相践踏的，所以弄了很多规则，那你做这点事就拿这些东西，你做这点。中国为什么不定那么多规矩呢？因为先假定人都是好人，我们都是家人，我们国家都是同胞，我们都是心心相通，我们一碰到事情我们不讲利益冲突，我们说伤害感情，因为感情的全是家人的事情。先假定大家是好人，既然大家是好人，定那么多规矩干什么嘛？我们一群朋友一起吃饭，要不要先定规矩说谁发言，谁后发言，谁买单，谁吃多少，定了那些东西太没意思了嘛。从好的动机出发，结果呢 他漠视了人有自私有不好的这一面。结果革命一过后，比方在最革命的时候可以做到，在五十年代中期、 嗯、对， 除了少数对右派反右这些不正常的情况，大部分民众真的路不拾遗啊、嗯、那个时候上车真的让啊，雷锋啊，真的很多，在最革命高潮的时期。可是那个高潮一过，人的这个信仰啊，这个像军队一样战斗一样的信仰，一松懈，一不学雷锋，一不学王杰，好了，他人没有一套规矩来限制他的利益跟别人的利益了，亲兄弟明算账这些东西又有拿出来，那么结果冲突了反而更厉害。 就说他们说一个这个英国人呢，说英国的警察怎么捉贼。他说有一个德国人就到英国去，然后他说哎呀，他说我这看了这个英国的这个警察啊，他说我真是佩服。他怎么佩服法？他说有一天呢，有一个大厦，有一个人家的房子啊，突然间警声大作。那警声大作呢，就说肯定是有人跑进去了，因为那个把那个警钟给出响了嘛。 嗯。 所有人都围在那儿看，就响了十分钟，响了十分钟就有人去报警了，就说哎呀，这个房子肯定是有人小贼进去了，你们快来抓。然后呢，有两个警察就来了，来以后他们前看看后看看，然后呢，有人就说，他说那个贼啊，肯定是从后面跑了，你们到那个后院啊，后院那个小道去堵他们吧。那个警察看了他半天，说不，他们跑到前门就去按门铃。他说那个德国人说，他说我简直不明白，他说他就假设呢，说这个贼呢还在那个房间里，而且他还礼貌的很礼，那个文质彬彬， 先礼后兵， 先去按铃钟。 这就是礼义之邦的警察呀，是吧？礼义之邦， 他还想着说这个贼会出来开门，我在里面打劫。 道义有道嘛，对不对？就是我偷了东西，我也从正门走，是不是？哎，你看你说的是有道理的，就是说，现在的西方，这种体制就是给人定很多规矩。我觉得其实就是说，咱们人身上啊都有动物性的一面，也有人的一面。你觉不觉得整个什么叫人类文化呀？我那天忽有所悟啊，其实啊，人就像是自己的驯兽师。我们要是没点规矩，没点文化，没人告诉我们该怎么着，你想想看，就像小孩，那就跟动物一样了嘛。哪儿想饿了，管他是谁的，抓过来就吃，对吧？所以呢，你看从孔子，从世界各民族，他这个文明是什么意思啊？文明就是说我们是动物，得自己驯化我们，慢慢的用这些规矩，用这个来驯化。但是呢，照中国古人来讲呢，就到触犯规矩的时候，那就是刑法了，那就是已经是到不可收拾的程度。他更讲究啊，从一开始就开始。我那天看到一个故事，我就觉得对中国古代人呢、啊，很不可思议。 嗯， 春秋战国的时候啊，有一个家族非常势力庞大的家族，叫这个智伯嘛。这个智伯嘛，后来给这个赵国给灭了。然后这个赵襄子啊，好像是赵襄子啊，就把这个智伯的这个头颅啊，那都是仇人嘛，灭了你以后，把头颅用这个油漆漆了之后做这个喝酒的器皿，那就是深仇大恨了。结果这个智伯的这个家臣，也不算是家臣，就门生算是什么，他就是他的一个臣子叫豫让。这个豫让呢就说我要刺杀这个赵国的这个国王啊，因为你这样对待我们家主公。结果他怎么刺杀呢？混到他们家厕所里去。结果这个赵襄子命不该绝啊，一上厕所心有所动，觉得这儿有刺客，给抓住了。抓住之后呢，这个赵襄子也是讲仁义的。你发现没有，那个时候的人啊，做什么事儿都是为了给别人看的。你比如说抓住他了，好，就说这个人是个忠臣，放了他。他是为了他们家主公啊， 他虽然来刺杀我， 虽然来刺杀我啊， 但是他是服从他的 忠义。 其实你说这国王难道不恨他吗？当然恨他，但是呢，他必须想到一个立国之本，就是我这个坏名声，我不能杀忠臣，我杀忠臣，我这名声就坏了，对我统治国家的这个形象，就跟现在歌星注意形象一样，你知道吗？而这个豫让呢，一次刺杀不成，开始什么呢？吞炭把自己弄哑了，脸上都抓破了，弄成一个癞子一样，在街上乱走寻找机会。他老婆见面不相识，老婆都认不出来，有个朋友把他认出来了，就哭啊，看着他可怜，就说你要真的是这么想刺杀，很容易，你这么有才能的人，你去投靠赵国做他的大臣，做他的臣子之后，你接近他的机会不就多了吗？随时都可以下手嘛。这个时候你看豫让说不行，说我要做了他的大臣，就绝不能有二心。我要为天下后世这个 有二心的臣子做一个警戒，做一个样板，所以呢非得是扮演刺客躲在桥底下，然后呢把人家那个赵国国王那个马给惊了，这下又给捉住了，这次呢国王杀你就觉得我是不得不为了，就把他给杀了。你看没有，他为什么要古代这些写历史的人他记下这些啊，都是做样子，咱们中国人老说榜样的力量啊，他都是，你看他都不是为了他自己，他都想到我做这件事儿对我个人形象有什么影响，扩而即之对整个社会有什么影响。那个时候中国古代人讲究塑造的是这样的人，但是今天看来是失败了嘛。 王者之师啊，那个时候基本的说法就是你以力服人啊，那是次的，你最好的叫你德服人，就是说你要是要显得你，所以古代一直讲这句话，一直到金庸的小说都是打胜不是最重要，你不能胜之不武，就是说你不能不择手段，这套东西虽然这些都是 现在 到底什么人写的，其实也不一定是春秋的时候写，有些是汉代的时候整理的，是左传到底是左丘明有没有这个人，现在很多人在讨论，但其实这些东西多读读啊真的是有好处。我觉得五四的时候是偏激了一点，就是把这所有这些东西哈，就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割断，就好像觉得吃人文化，然后后来的很多人呢又从阶级论上来讲这些都是统治阶级的花招啊，所有这些东西这合纵连横这些东西，其实这里边真的是很多古智慧，现在连外国的大公司都看孙子兵法嘛，所以这些东西要是中国人自己不读的话，中国人还接受另外一些，我们可以不择手段，我一有冤屈我就可以对天下去报啊，这个真的是文明的。 我们五四的时候有一个想法，就是说西学未用，中学未体。那我们当时想的呢，是其实并不是想学人家的那个后面的那套道理，其实我们只是想把他们什么高机械啊，什么枪炮啊这些啊，高技术啊学来就算了。可是你就发现后来是行不通的，就是你把人家的东西工具学过来之后，你必然就要学人家后面的理论。啊，那你后面的那些哲理，那现在结果就我们把自己的哲理就把就是都倒洗脚水，把这个小孩子一起倒走，现在都找不回来了。 那个西学为用，中学为体呢，其实是还早一点，戊戌维新，张之洞啊，他们那个时候就已经提出来。五四的时候呢，其实已经是不满意这个了，所以他们是觉得就连中国文化的本身这个东西也要推掉。但是近现在有很多研究者发现呢。虽然他们极力的推，但是他希望用文化来解决社会问题，这个思想本身是儒家的。所以包括陈独秀、鲁迅、胡适这些人，他要全盘反传统。反传统为了什么？为了救中国，用一个思想的方法去救国家，这个是一个儒家的思想，是他们自己没有意识到。 那其实 所以反过来，他还坚持了儒家的一个传统。 实际上啊，这个因为咱们历史特别长啊，所以也许发现了真正的成功之道。因为我发现呢，我采访过很多这个成功人士，这些人呢十个里边有八个都会告诉你一句话，就是说做人做成功了，事业就成功了，你想要什么都要得到。哎，这里边道理很深，就是说你做人，你看很多这些事业成功的人，他都把这个做人日常生活中待人处事和他这个事业最终的成功啊联合到一起，就是说那些阴谋诡计的那些这个投机分子的哈，好像最后结果没几个好的。咱们现在先看一下广告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你讲这个事业成功了，做人做成功了，我听到这个话其实有点警惕的。我觉得这就是中国，特别是中国大陆的人复杂的原因啊，这就是为什么说美国人、香港人比较简单的原因，他们就是把做事跟做人比较的分开。 哎，分得开。 我前不久在日本旅行的时候，偶然碰到个十几年前的朋友，以前在上海的，以前是也是个官员，现在就做生意了，也是个很成功的人士。他很多年没碰到我了，他就说我好了。他在徐子东那么多年，因为当初我们80年代有一批青年学者叫思想沙龙，其中这些人有的现在在中央做高参，有的做大银行的头，碰到。到我，他们都是很原谅的，说徐子东，你还在搞文学啊？ 很原谅， 就很体谅，说稳定了，就这样，就是意思是我很没有出息的样子。那么这个朋友他不是这样看，他称赞我，他碰到说徐子东，这么多年来我们才看出来，人呢、主要是要人品。 他说你看你是真学者，当初你们这一批人有很多什么全国最年轻副教授啊，有一大批，有的人后来都去搞政治去了，说你是真学者。我听了他这个话了，我害怕，我不敢做。我说你说我好我同意，我不能说我自己坏，可是不能说别人跟我不一样的人就是不好，就不能说别人改行了或者别人做别的事情就是不好。我现在怕这一条啊，因为你当你用这个逻辑哈，你说事业成功的人就是人做得好，那我们这些事业失败的人就是人做得不好吗？就是说这我觉得你明白我的意思，我这个问题困惑得很厉害。因为我现在我承认你刚才讲的话，现在特别在中国，你到了一定程度，比方说一个教授出了名了，写了书了，到了一定的程度，你再发展，你再上去多些头衔高的地位啊，真的不靠你写文章了，靠什么？就是靠一个人缘关系， 对， 靠你的什么评审，你来评我，我的什么我来评你。然后这种时候你就会看到那些人缘好的，有的是真好好好人，有的是会做人，然后他们就一步一步很稳固的建立自己的一个学术地盘，渐渐的就变成大师了啊，下面有一帮朋友学生就称之为大师了。可是另外有一些人类似于像李敖这种人，他比较露锋芒的，他不喜欢跟人，不喜欢结党的，就不喜欢跟朋友拉关系的，这些人就被排斥，就排在圈子外面。他们的学问不差的，你可以说，我可以说他是的，他们不会做人，他们也许，但不代表他事业不成。 哎，我说的这个做人呐、啊，有多异性。比方说，你说这个李敖，他也算成功啊，我在我们的眼里，对吧？那么实际呢，也是做人，但是 另外一种做法。 对，另外一种做法，并不是说只有一个标准才会导致事业的成功。比方说，你这个人非常有才能，但是你干到了一定的成绩上啊，你就需要周围人帮你了。那么你老是那么功高我慢，那么清高，那么不理别人，瞧不起别人，别人不但不帮你，还会踩你，对吧？这样的话你成功不了，你的事业到一个程度就完了。那么这是一种做人，就往人缘上走。还有一种，你比如说像李敖或者像很多人哈，也有一种做人，就是说像孔子说的五道一以贯之， 对，我行我素。 对，就像你说做学问哈，我一辈子就像钱钟书老先生啊，我就是在书斋里做我的学问，哎，这也是一种做人。所以说这个法无定法，并不是说大家都去做一种自来熟就会好，而是说你总要似乎找到你一个做人的原则，就是说你这一辈子， 对，你这个说的对，你就你不管你哪个方向去做，你得自圆其说，你得自己讲得通，我这个做人我是我合乎我的道德观念， 而且你要这个对自己的这种做人的方式呢，有一个信心。有的时候你看虚伪和不虚伪，比方说我过去啊，就是这个不爱跟人打招呼，不爱跟人接触。但是呢，你要是强迫着自己给人陪笑脸，你就是虚伪，这玩意儿不好，是吧？人家也看破了，自己也不愉快。但是到后来，你得在道理上先说服了你自己的心，你就是说，其实是啊。大家出现在一个场合里，为什么不带给别人一些快乐呢？你给人笑笑，妨碍你什么了？而且呢，你自己这样做了之后，你最后会发现，真的你自己也很高兴，别人关系一融洽了，这并不是坏事，对不对？ 不，我觉得这个成功啊，我觉得这两个是分不开的，因为其实你是成功，所谓成功，成功真是没有标准的。你叫什么是成功呢？你说做生意，我还可以说找一个比较具体的东西去衡量一下，这个我的生意额和你的生意额啊，公司大小，有几个雇员，这个可以。可是到你一到后来，你特别是像那种学术这种的这个所谓的成功，真是很难很难评论。你即使说今天，比如说你说诺贝尔文学奖啊，给这个人。你说他是不是成功呢？这个也真是一个 算是一种吧， 很难评定，因为你可能这个虽然奖是给了他，可是很多人都心里面不服气，所以这个我觉得所谓成功不能够算是一种标 准。你能让很多人心里不服气，就算是一个成功啊。 这你这个把这成功调转来说，就我觉得到最后呢，我还是觉得就是说，你还是做人，做人是最重要。我觉得是还是这个，就是说你自己心里满不满足你自己。所以我现在是觉得，就是像你们做文学的，我会觉得你们是很幸福的。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社会科学的东西， 人家很可怜我，他觉得我很幸福。 我觉得你觉得你很幸福，因为我现在觉得就是说所谓的就是社会科学。 你不错呀，香港的大学教授收入很高啊。这跟我跟你说，这大陆观众不能受他的欺骗啊。香港的这个教育界人士的这待遇可比内地强的太多了。 咱们这个检讨一下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一点不投机。 我为什么说你是幸福的呢？因为你搞的是文学。因为我现在越来越发现呢，就其他的东西呢，其实你人人都是在追求一个很外在的东西。你不管你是搞经济也好啊，你搞这个金融也好，你搞这个什么政治也好，这些其实你到最后你就发现呢，原来都是在学一种方法。你在研究一种方法，就这种方法是可以怎么学来怎么应用。我觉得就是文学啊，历史啊，美术，这些才是人真正要的东西。因为你要发现这种才是说可以挖掘人性的东西。我们人到最后呢，还是会发现自己每个人心里面都有很多弱的东西啊，比如说人抵挡不了自然大害， 越挖越可怕吗？ 我们不能够和这个现代化，是吧，我们都觉得人是很弱小的。而只有在就是说文学艺术这些方面，你才能够能心里面找到一种平静。 哎，不一定，我觉得不一定。 怎么不一定？ 因为什么呢？其实你主要得看你自己想干什么。你要是这辈子有志于挖掘人性，我告诉你，你在任何一个岗位上都能挖掘人性。相反，很多以历史和文学为业的人，其实他的用意并不在挖掘人性，他可能觉得这碗饭吃的还行，或者他不会干别的。比如我们徐老师这， 对对对，我是属于后者，我真是不会干别的。而我的很多同行现在都转行了，我的做文学评论的人现在有的去做政治批评了，社会评论了，有人做思想史了，很少人。 我有徐老师，我是觉得我要等你拯救一下我的灵魂呐、啊！ 算了吧，算了吧，算了吧！哎呀，算了吧！ 自己的灵魂在哪里？ 我的灵魂不知道在哪里，我放在你兜里了。真的，还有你还有一个反证可以知道，中国这多少年来做文学的人都要他们的子女不做文学，全期不是做金融啊、学医啊，都说搞文科太危险、太麻烦。你知道，你做科学，你做一讲座，下面人听不懂，人家还至少抬着头。很尊敬看着你，文学这玩意儿，你讲深了，人家骂你说讲的话我们都听不懂；你讲浅了，人家马上跑上来跟你说不对，是这样这样，谁都可以插嘴呀。你讲一部作品啊，我过些天要去做讲座，我真是想谁都可以插嘴，因为文学是对大众的，就像电视一样，电视是给大众看的，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插嘴，你再专业也没有用。任何人都可以插嘴，所以这个专业挺难的。 你说到这儿，我倒请教你了，为什么现在看小说的人越来越少了？ 就是啊，这个问题很严峻啊。 哎呀，我现在是回过去看小说，我现在是最好的时候，我就觉得是看小说最幸福的，因为发现从那里找到一点心灵的平静。 对，因为这个婚后生活比较难办啊。 电子时代了，当然电子传媒这个影响很大。另外一方面呢，小说呢也越来越往通俗小说方向发展。你越往通俗小说方向发展呢，你真的竞争不过电影电视剧。如果大家只是求娱乐的话，我是觉得小说家自己不坚定，有很多写好的小说的小说家不坚定。不过他也没有办法，因为现实社会是这样压着他。而中国的小说过去地位又抬得过高，把它看作是忧国忧民拯救国家，中国的作家地位又高，现在这身份没地方放了，所以他心境也调节不过来，叫他娱乐大众他也不肯，叫他救国现在也没人承认他，所以这个处境 比较危险。咱们老有一个错误的理解，比如说梵高大画家，他就以为这个什么叫画家，你就是比如说教孩子画画将来能不能成功，标准就是你能不能成为有名的画家大画家。可是你要知道，梵高他生前也是默默无闻呐、啊，生活苦得一塌糊涂啊。人家就是热爱这个，人家一辈子在干这个呀、啊。相反，今天的小说家也没必要说什么成功不成功，是吧？